据南朝鲜基督教广播电台24号报道，南朝鲜全境13个市和道教育间发表声明，表示抗议当局无理镇压全国教职员工会核心成员的措施。